你好，我是华仔。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架构设计的目的。周二的时候呢，我们聊了架构出现的历史背景和推动因素。以史为鉴，对我们了解架构设计的目的啊，很有帮助。谈到架构设计，相信每个技术人员都是耳熟能详。但如果深入探讨一下，为何要做架构设计，或者架构设计目的是什么？类似的问题呢，大部分人可能从来没有思考过，或者即使有思考，也没有太明确可信的答案。关于架构设计的目的，常见的误区有以下几个。第一个误区，因为架构很重要，所以要做架构设计。这是一句正确的废话。架构是很重要，但架构为何重要呢？比如，不做架构设计，系统就跑不起来吗？其实不然。很多朋友，尤其是经历了创业公司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公司的初始产品可能没有架构设计，大伙撸起袖子简单讨论一下就开始编码了，根本没有正规的架构设计过程，而且也许产品开发速度还更快，上线后运行也还不错。比如，做了架构设计就能提升开发效率吗？也不尽然。实际上有时候最简单的设计开发效率反而是最高的。架构设计呢，毕竟需要投入时间和人力，这部分投入如果用来尽早编码的话，项目也许会更快。比如，设计良好的架构能促进业务发展吗？好像有一定的道理。比如设计高性能的架构能让用户体验更好，但反过来想，我们照抄微信的架构，业务就能达到微信的量级吗？肯定不可能。不要说达到微信的量级，达到微信的十分之一做梦都要笑醒了。第二个误区，不是每个系统都要做架构设计吗？这其实呢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系统确实要做架构设计，但还是不知道为何要做架构设计，反正大家都要做架构设计，所以架构设计肯定没错。这样的架构师或者设计师很容易走入生搬硬套业界其他公司已有架构的歧路，美其名曰参考或微改进，一旦强行引入其他公司架构后，很可能会发现架构水土不服或者运行起来很别扭等各种情况，最后往往不得不削足适履或者不断重构，甚至无奈推倒重来。第三个误区，公司流程要求系统开发过程中必须有架构设计。与此答案类似的还有因为架构师要做点事情，所以要做架构设计，其实都是舍本逐末。因为流程有规定，所以要做架构设计，因为架构师要做事儿，所以要做架构设计，这些呢都是很表面的看问题，并没有真正理解为何要做架构设计，而且很多需求并不一定要进行架构设计。如果认为架构师一定要找点事儿做，流程一定要进行架构设计，就会出现事实上不需要架构设计，但形式上却继续去做架构设计，不但浪费时间和人力，还会拖慢整体的开发进度。第四个误区，为了高性能、高可用、高扩展，所以要做架构设计。能够给出这个答案呢，说明已经有了一定的架构经历或者基础，毕竟确实很多架构设计都是冲着高性能、高可用等高目标去的。但往往持有这类观点的架构师和设计师会给项目带来巨大的灾难，这个绝对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很多实际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类架构师或者设计师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什么系统，也不管什么业务，一上来就要求高性能、高可用、高扩展，结果呢就会出现架构设计复杂无比，项目落地遥遥无期，团队天天吵翻天等各种让人抓狂的现象。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系统整上线，却发现运行不够稳定，经常出问题，出了问题很难解决，加个功能要改一个月等各种继续让人抓狂的事情。那架构设计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呢？从周二与你分享的架构设计的历史背景可以看到，整个软件技术发展的历史其实呢就是一部与复杂度斗争的历史，架构的出现也不例外。简而言之，架构也是为了应对软件系统复杂度而提出的一个解决方案。通过回顾架构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原因，我们可以基本推导出答案，那就是架构设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软件系统复杂度带来的问题。这个结论虽然很简洁，但却是架构设计过程中需要时刻铭记在心的一条准则。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遵循这条准则能够让新手架构师心中有数，而不是一头雾水。新手架构师开始做架构设计的时候心情都很激动，希望大显身手，甚至恨不得一出手就设计出世界上最牛的架构，从此走上人生巅峰。但真的面对具体的需求时，往往都会陷入一头雾水的状态。比如，这么多需求，从哪里开始下手进行架构设计呢？架构设计要考虑高性能、高可用、高扩展，全部设计完成，估计要一个月，但老大只给了一周时间 业界 A 公司的架构是 X，B 公司的方案是 Y， 两个差别比较大，该参考哪一个呢？以上类似的问题啊，如果明确了架构设计是为了解决软件复杂度原则后啊，就很好回答了。这么多需求，从哪里开始下手进行架构设计呢？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熟悉和理解需求，识别系统复杂性所在的地方，然后针对这些复杂点进行架构设计。架构设计要考虑高性能、高可用、高扩展，全部设计完成估计要一个月，但老大只给了一周时间。要知道，架构设计呢，并不是要面面俱到的，不需要每个架构都具备高性能、高可用、高扩展等特点，而是要识别出复杂点，然后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业界 A 公司的架构是 X，B 公司的方案是 Y， 两个差别比较大，该参考哪一个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理解每个架构方案背后所需要解决的复杂点，然后才能对比自己的业务复杂点，参考复杂点相似的方案。其次呢，遵循这条准则能够让老鸟架构师有的放矢，而不是贪大求全。技术人员往往都希望自己能够做出最牛的东西，架构师也不例外，尤其是一些老鸟架构师，为了证明自己的技术牛，可能会陷入贪大求全的焦油坑而无法自拔。比如我们的系统一定要做到每秒 TPS 10万，淘宝的架构是这么做的，我们也要这么做， Docker 现在很流行，我们的架构应该将 Docker 应用进来。以上这些想法呢，如果拿架构设计是为了解决软件复杂度这个原则来衡量的话，就很容易判断了。我们的系统一定要做到每秒 TPS 10万，如果系统的复杂度不是在性能这部分， TPS 做到10万并没有什么用。淘宝的架构是这么做的，我们也要这么做。淘宝的架构呢，是为了解决淘宝业务的复杂度而设计的，淘宝的业务复杂度并不就是我们的业务复杂度，绝大多数业务的用户量都不可能有淘宝那么大。 Docker 现在很流行，我们的架构应该将 Docker 应用进来。 Docker 不是万能的，只是为了解决资源重用和动态分配而设计的，如果我们的系统复杂度根本不是在这方面，引入 Docker 没有什么意义。我来分析一个简单的案例，一起来看看如何将架构设计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解决软件系统复杂度带来的问题这个指导思想应用到实践中。假设我们需要设计一个大学的学生管理系统，它的基本功能包括登录、注册、成绩管理、课程管理等。当我们对这样一个系统进行架构设计的时候，首先应识别其复杂度到底体现在哪里。第一，性能。一个学校的学生呢，大约一到两万人，学生管理系统的访问频率并不高，平均每天单个学生的访问次数平均不到一次，所以性能这部分并不复杂，存储用 MySQL 完全能够胜任，缓存都可以不用， Web 服务器用 Nginx 就绰绰有余了。第二，可扩展性。学生管理系统的功能呢比较稳定，可扩展的空间并不大，所以可扩展性也不复杂。第三，高可用。学生管理系统即使宕机两小时，对学生管理工作影响并不大，所以可以不做负载均衡，更不用考虑异地多活这类复杂的方案了。但是呢，如果学生的数据全部丢失，修复是非常麻烦的，只能靠人工逐条修复，这个很难接受，所以需要考虑存储高可靠，这里就有点复杂了。我们需要考虑多种异常情况，比如机器故障、机房故障。针对机器故障，我们需要设计 MySQL 同机房主备方案，针对机房故障，我们需要设计 MySQL 跨机房同步方案。第四，安全性。学生管理系统存储的信息呢，有一定的隐私性，比如学生的家庭情况，但并不是和金融相关的，也不包含强隐私的信息，所以安全性方面只要做三个事情就基本满足要求了。其中包括 Nginx 提供 ACL 控制、用户账号密码管理和数据库访问权限控制。第五，成本。由于系统很简单，基本上几台服务器呢就能搞定了，对于一所大学来说完全不是问题，所以可以无需太多关注。当然还有其他方面，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自行尝试去分析。通过我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这个方案的主要复杂性体现在存储可靠性上，需要保证异常的时候不要丢失所有数据就可以了。对应的架构图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学生管理系统呢虽然简单，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基本上能涵盖软件系统复杂度分析的各个方面，而且绝大部分技术人员都曾经自己设计或者接触过类似的系统，如果将这个案例和自己的经验对比，相信会有更多的收获。今天我为你分析了架构设计的误区，结合周二讲的架构设计的历史背景，给出架构设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软件系统复杂度带来的问题， 并分析了一个简单复杂度的案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留一道思考题给你吧。请按照架构设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软件复杂度带来的问题这个指导思想，来分析一下你目前的业务系统架构，看看是否和你当时分析的结果一样呢？欢迎你把答案写到留言区和我一起讨论，相信经过深度思考的回答也会让你对知识的理解更加深刻。最后呢，给你推荐一个课程，极客时间新上线了 Java 核心技术36讲，由 Oracle 首席工程师杨晓峰老师给你精讲大厂 Java 面试题，帮你构建 Java 知识体系。你可以点击。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